第四十七集， 男生送围巾手套其实还蛮怪的，尤其是毛绒的。根据我的经验，一般是女生送男生才送这些，男生通常想到送同性的东西都是偏向搞怪的。我们去年公司圣诞节活动互赠礼物，男同事买的全是什么内脏杯垫、模拟放屁音神器、天花板震动器这种东西。 徐茂华大概也是想起了当时的盛况，笑得呛了水。 哎，真是，我就抽到了那个内脏杯垫，我到现在都没拆封，光看包装我就够了。 罗明瑶也被逗得笑。 还真是女同学建议我送的，我实在是想不出来，她推荐我以后，我又觉得好歹还是有用的。 钱康明放下杯子，笑着看罗明瑶。 买礼物，我给你参考啊。 罗明瑶感觉找到了靠山，眼睛亮亮的看着他。 我还有一个老师，三月过生日，要送礼物的，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？ 老师？ 钱康明沉默了一下。 是很老的教授吗？周老师我记得不是三月的生日。 罗明瑶摇摇头。 我以前实习的时候一个代教老师，对我特别好，我想要给他送个生日礼物。 说话的时候，罗明瑶还稍微有点脸红，好在她一向是这种容易不好意思的人，徐茂华和钱康明也没发现不对的地方。 哦，这样啊。 钱康明点点头。 是 C 大附院的老师的话，这个还是稍微要上点档次，我推荐保险的选择呀，送红酒。 啊？ 罗明瑶愣住了，这个选项她完全没想过。赵斌在情人节第二天收到了罗明瑶的礼物，一条牛仔蓝格子的羊毛围巾和一双皮手套。本来罗明瑶是算好了时间，希望赵斌情人节当天收到的，可惜快递公司并不理解他的苦心，路上延误了一下，就拖到了第二天才送到。赵斌拆了快递，第一时间就把两样礼物带上了，还不忘拍了一张自拍。刚想发朋友圈，又觉得太突兀了，想了想，背景里找了一点雪景，强行发了一个朋友圈。又是拉萨下雪的一天，必须戴围巾手套才顶得住了。发完以后，自己忍不住给自己点了个赞。不一会儿，朋友圈里就有人在下面哈哈大笑。 给自己点赞，你可真骚。 赵斌黑着脸把手机熄屏，扔进衣服包里。下午回到急诊科，他继续看病人。下午来的第一个病人是个中年汉族女性，看样子还是有钱人，手里盘的佛珠颗颗都是成色相当上等的绿松石，坠子也是很大一颗的南红。赵斌不玩石头，但是在拉萨这边看病人总能看到人拿着佛珠盘，还时不时听人议论贵不贵，心里还是有点数。这个女人除了一串佛珠值钱，周身气质和举手投足也体现出很好的涵养，但不知为何却面色苍白，有气无力的。 怎么不好？ 医生。 女人坐得直直地说。 我头晕乏力有一个多月了，昨天开始这种感觉变得很严重，最开始只是有感觉，但是走路做事没有太大影响。昨天我觉得自己连一点重的东西都不能拿，完全是手无缚鸡之力。 请问你的头晕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是天旋地转那样的头晕，还是晕晕沉沉的不舒服？ 只是晕晕沉沉，那种眩晕的头晕还没有。 女人说。 好的。 赵斌记录着急诊科观察病例。 那么除了头晕，有没有恶心、呕吐、冷汗？ 没有。 女人摇摇头。 只是那种像是一点劲儿都没有，走路都有点轻飘飘的。 赵斌有些拿不准他的情况，看着他一张脸苍白。 我先简单检查一下，我看你脸色不太好，你最近吃得好吗？ 饮食我都很规律，最近还注意增加了一些食量。 赵斌翻开他的眼睑查看，睑结膜也是苍白的。赵斌坐回去问他。 我问一下，你平时都吃些什么呢？ 女人拨了一下佛珠。 我们家有做饭的人，给我做的素餐，我已经吃素五年了。 赵斌一时有点不知从何说起，顿了顿，有点小心地说。 我来这里，我们的西藏同事告诉我说，藏传佛教没有必要必须要吃素。 女人点点头。 西藏这边只讲究吃肉，吃三净肉，只要不是自己亲手杀的，不是别人为自己杀的，不是自己让别人杀的，都可以吃。不过我不是信藏传佛教的，我只是来西藏礼佛的。 赵斌大概是明白了。 我不是对你的信仰有什么异议啊，但是你目前的情况很有可能是贫血，我想让你查一个血常规，看一下贫血的程度，如果贫血严重，我可能会建议你放弃吃素，适当的吃一些肉。 女人的神色很平静。 那我们先检查吧。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，女人的血常规结果出来了，血红蛋白68克每升，已经达到了中度贫血的诊断标准。赵斌不得不再次劝说她放弃长期素食，适当进食肉类。女人想了一会儿，语气还是那种从容淡定。 医生，我如果贫血的话可以输血吗？ 赵斌严肃地说， 如果血色素继续下降，低到60以下就需要输血了。 女人平静地点头。 嗯，那我再下降一点我就来输血吧，这样我就可以继续持戒了。 赵斌完全没有预料到他是这样的想法，愕然惊讶的同时泛起强烈的恶心。这个女人虚伪的信仰让他难以忍受。赵斌冷冷地说， 如果你要因为这样的原因消耗血资源，就太过分了。 女人的表情依然冷静，她手指拨动着佛珠，起身说道， 医生，你只能判断需要还是不需要，应不应该不是你考虑的。 说完转身离开了。这整件事都让赵斌感到严重的不适，但他对于这样的情况确实无力改变。那个女人最后说的话完全正确，正因为如此，她才觉得更加难受。赵斌迫不及待想要找人发泄情绪，于是点开手机联系罗明瑶，发了消息以后却迟迟没有回复。他烦躁地使劲砸了下桌子，端起水杯来大口大口地把杯子里的水喝光了。罗明瑶今天在和钱康明选红酒，拖到现在他才终于定好了就买红酒。这期间罗明瑶想了很多东西，要不就觉得衬不上赵斌，要不就自己根本买不起。有一次他想到买手表，跟黄伯怀一说就得到一个鄙夷的目光。罗明瑶还以为自己选手表有什么不对的，查完了才知道选手表没什么不对，他选手表就很不对了。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买手表。还有领带罗明瑶也想过，但是急诊科医生通常都是怎么舒服怎么穿，他自己都不记得赵斌有没有穿过西服和衬衫。想来想去，也许一瓶红酒还更有意义一些。钱康明不愧是做销售的，什么东西似乎都涉猎一点，包括红酒。一说好买酒，他就开着车来接罗明瑶，去了一个私人酒庄。到了地方，罗明瑶震惊得目瞪口呆，摸了摸包里那张甚至没有钱夹来包装的银行卡，极度怀疑自己今天能不能付得起钱。眼前的所谓私人酒庄完全按照欧式园林设计的，铁艺的大门打开是一条长长的铺着白色砾石的路，路两边是笔直的梧桐树和修剪整齐的青青草坪，路的尽头是一栋看起来相当豪华的别墅。车开近了，罗明瑶能看见别墅大门都是沉重的木质门，上面是繁复的包金花纹。看着罗明瑶一脸紧张的模样，钱康明停下车向他笑， 你别紧张，这也不是什么你消费不起的地方，虽然是一个私人酒窖，实际上我也在这个团购网上有团购过，就是这个别墅可以团购周末多人聚会，加餐费就能提供窖藏红酒，好的品种主人家自己收藏，一般的他就放出来供客人品尝购买。我们公司老板和这个别墅的主人认识，我也是公司活动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，这里能买到一些国内市面上不常见的进口品牌，主人家也会帮忙推荐，还教你品尝呢。